继续来听歌，下面请欣赏巫启贤带出的《思念谁》，黄大炜演唱的《冷肩膀》，杜德伟带出的《天真》。

将尝试去突围，又落在命运的支配。曾经以为 最爱，看见一颗你